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太后诺罗敦·莫尼尼耶特·西哈努克4月1号向我国驻柬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以庆祝太阳节，柬埔寨筹委会主席、负责王公事务副首相孔森奥尔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王公府代表团，受国王和太后的委托，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代表团团长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达了柬埔寨王国国王和太后在太阳节之际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祝愿和问候。